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啊，突然，这不是少爷应许的吗？媒人还带来了少爷赠与琼香小姐的剑穗儿，那剑穗儿是主母亲手所结，上挽三颗如意珠，主母一眼便认出，知道是少爷先应许，这才顺水推舟应了亲事。听说琼香小姐回赠了少爷翡翠玉珠剑穗儿，少爷不是一直在用吗？ 一派胡言，我什么时候用了那许姑娘的翡翠玉珠剑穗了？我明明用的是 展昭将巨阙横于胸前，正要换展中细看，自己却忽地傻了眼。那五色丝绦结成的同心结剑穗，末梢弯了两颗小小的翡翠玉珠，润泽莹亮，俏皮的一荡一样，甚是可爱。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不是吧，展昭，不带你们这样玩的。开封府出了怪事来找我，出了喜事也来找我。我可没支过你们开封府一钱银子，可不消拿我当管家婆使唤呢。 展昭不语，良久，从齿缝中蹦出几个字儿： 这不是喜事。 啊，嫁娶还不算喜事啊？那么对你来说，什么才算喜事啊？ 端木翠好奇，开始低头掰手指。 那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许琼香最好也是常州武进人，这样你在洞房花烛夜顺便可以遇故知，然后皇上金口一开，再封你个金盘玉猫什么的。 展昭气结，额顷又从齿缝中蹦出两个字： 损友。 咦，展大人生气了？那展大人预备拿损友怎么办啊？是割席分坐呢，还是割袍断义啊？ 展昭不出声，眉宇间渐渐蕴上了怒色。端木翠倒是兴奋，他还真没见过展昭真正发怒的样子，反正也不怕得罪他。 我才不会中了你的圈套。 展昭忽然双臂抱于胸前，悠哉悠哉地向后倚于墙上。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就巴望着我生气呢，巴望着我拂袖而去，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出力帮我解决了，对吧？门儿都没有。为了大局着想，展某还是可以忍辱负重的。 说着很是自鸣得意地白了端木翠一眼。现代著名喜剧电影东成西就中，丐帮历任帮主里最雪白干净的那位，对于踹人有着相当独特的解释。 你刚刚站的位置实在是太帅了，我情不自禁就踹了你一脚。 套在此间，我们只能说展昭那白眼儿实在是翻得太过惟妙惟肖了，饱含诸如轻蔑、自鸣得意、尽在我意料之中、你奈我何等诸多情感，将欠扁一词刻画得入木三分，让人觉得你若是没有行动，实在是对不起这惊艳的白眼。所以端木翠想都不想，一拳挥了过去。 好了。 展昭将叠好的热毛巾敷于脸侧。 奚落也奚落过了，打也打过了，你总该为我解决问题了吧。啊， 端木翠很是不情愿地点点头。 不过展昭，有一句话我得说在前头。结离之亲，命固前定，不可苛求。伉俪之道，亦系溯源。若你和许琼香的姻缘早已在于月老婚读之中，那我也就无法可施了。只要红线牵足，两个人哪怕是仇敌之家，贵贱相隔，天涯从患，无处异乡，也是非结亲不可的。 我不至于这么背吧？ 那可没准儿。你出去看看， 今夜有月亮没有？ 展昭不解，但还是依言去到院中，抬头看了看天。 有，不过是云遮月。 那就等等呗，等月亮都露出来的时候再说。 见展昭茫然，端木翠解释， 月老是向月减数，月下结绳，只有借着月光才能让你足上的红线显形，循着红线去找你命定之人。若那人就是许琼香，我也没有办法，若那人不是，此中必有蹊跷，我再设法追查。 为今之计似乎也只有如此了。月亮终于自云雾间现出身来，端木翠捏两根点燃的线香，携展昭在院落中央站定，清和双目双唇微微翕动，也不知念了什么符咒。展昭侧过头细细打量端木翠，彼时月光如水，端木翠凝神脸容，神姿轻发，与平日里的玩味邪笑判若两人。额顷，端木翠睁开眼睛，却不看展昭，只留意手中的线香。展昭循端木翠的目光看过去，心中微微一愕， 那线香燃起的烟气原本是袅袅挪挪飘向天空，线下无风却改了方向，竟然如同蛇形一样。 端木翠轻吁一口气，巧声向展昭道， 月老总算是受了这香火。 展昭这才发觉那烟气蜿蜒所向正是禅宫所在，因问道， 远近各处的月老庙又不少，他不是整日都受着香火吗？偏你的香火稀罕些啊。 那是自然，素日里那些人上的香除了把他熏得半死之外还能有什么用，而我这线香嘛，自然大不同。 正说着，一瞥眼看到展昭正兴趣盎然，立刻收了话头， 说了你也不懂。 展昭哭笑不得。须臾线香燃尽，端木翠精神为之一振，喜道， 哦，这边好了。 说着伸手往半空似是截取什么东西，口中兀自喃喃道， 千丝万缕究竟是哪一根来？ 展昭一睁大了眼睛， 难道是月老将红线抛给你了？怎么我看不到？ 正说着就听端木翠笑道， 是了，是这根了。 展昭转头看时，只见端木翠的掌心中扶着一根莹亮细丝，那丝线极细，目击不能见，飘飘渺渺，轻盈无根，周身暗光隐现明面，忽而如通透金丝，忽而如暗夜雾线，竟看不清长至几许。展昭喃喃道， 这便是红线吗？竟然这么美。 什么红线，这是月老赠予我的一根月光。 一根月光？ 从未有人将月光以根为计，可试想月光真能如丝缕般细细点数，该是怎样的绝美和摄人心魄呢？端木翠伸手将月光递至展昭面前， 那都说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，你闻闻单这月光也是有暗香的。 展昭低头，鼻端果然有幽香浮动，只是这似乎应是端木翠身上的粉黛香。展昭生怕自己说闻不到会被端木翠奚落成凡夫俗子闻不到上界神香，于是装模作样的， 正是。 端木翠也不生疑，忽地翻过手掌，掌心向下 去， 那根月光似抖人语，在展昭足踝处绕了三绕，稍顿片刻似有所觉，出了端木草庐，向着东首方向移里而去。端木翠拉着展昭一同俯下身子道， 看，是你的红线。 果然那根月光交缠着展昭的红线循着红线方向延伸而去，而那朱丹的红线在月色的掩映下泛着暗红色的哑光，不知为什么 展昭有些许失望。端木翠低声道，跟上去。都说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亏得展昭的姻缘没有牵到千里之外那么远，否则又要惊动土地河伯，土遁水遁一番劳顿。开封城东首朱雀大街，愈是往这边走，展昭的心中愈是空落。若没记错，许家就在左近。到此处，红线自朱门中缝下细处伸进，仰头看时，门楣处许府二字被红盏灯笼映得异样刺眼。展昭伸手拉住端木翠， 算了，不用进去了。 声音前所未有的疲惫。端木翠回头看时，展昭退在门楣的暗影之中，掩不去一身的落寞。 展昭，端木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真的没有办法。 不怪你，你已经帮了我许多了。 素日里习惯了和展昭互相奚落，互相抢掰，忽然见到他郁郁寡欢的样子，端木翠居然有点难受。隔了半晌，端木翠才道， 也许没那么糟糕，你和许家小姐相处久了，也许你就喜欢她了。 展昭默然好久，才低声说道， 我并不喜欢她。 不喜欢又能怎样呢？从古至今，月老牵成的并不都是良缘。两人便在此地分开，展昭回开封府，端木翠回端木草庐，没有他话，多说无益。那根月光不知什么时候失去了所有的光泽，暗成不经意的灰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